大家好啊！今日牛医生与狗护士嘅录音时间又翻嚟，都系阿笋哥坐翻喺度做录音嘅。 系咯。 今日我哋喺笋哥间新屋度做录音。今集嗱开条 fit 先啊，个个都话我哋成日唔开 fit 讲，讲三四分钟嘢，屌你老味！今日谈日本地震。咁啊，日本地震系即系令到我好 touching， 亦都系好唔开心。 不安啊！有几日都好唔系好安乐。 我最唔安樂就係睇到嗰啲小動物即係無家可歸啊，咁啊等主人翻嚟啊，有啲狗狗又即係幫手，即係個同伴受咗傷，又叫啲救援人員去救佢同伴，即係呢啲係真係好令人感動。咁啊，另外仲有一樣嘢好令我感動嘅就係有一日入亞視做一個節目，就訪問咗兩個日本人，一個日本華僑，一個就日本女人。咁啊，佢講咗一句説話，令到我好。即係喺個心裏面煩擾咗好耐。佢日本人由細到大嘅教育就係：我哋唔好煩到人哋，即係無論有咩事都好，我哋唔應該俾麻煩人。咁你睇下今次日本地震，日本地震個災情其實係即係比汶川地震係幾空前，因為佢啲城市係喺幾秒鐘裏面或者分零鐘裏面全部係冇撚曬。但係佢哋唔麻煩人，即係唔會第一時間好似內地或者係美國咁。嗱，美國當年呢、這個咩咩州有個颱風卡塔里娜吹落去， 奧爾良， 新 奧 爾 良、 美國都叫人捐錢噶，日本冇喎， 不過冇捐喎， 一捐俾美國把撚咧，撲街人買軍備啊， 係咯， 但係日本係冇喎，即係佢哋唔會話啊係，我要第一時間揾人捐錢先冇，諗都唔諗呢啲嘢，大家好守規矩去即係去到。即係逃避呢個災難，大家仲排隊。市民，你睇下東京嘅人，亦都喺即係呢個核洩漏裏邊，唔會話好恐慌性咁逃離個國家。大家都為呢個國家做翻啲嘢。佢哋緊守崗位係點緊守呢？我睇報紙啦嚇。咁佢哋 KFC 有一個人賣炸雞嘅，佢哋亦都冇話逃離日本，佢哋要緊守崗位。緊守崗位係點解呢？希望個城市繼續喺一個好穩定嘅狀態之下運作，呢樣先係偉大啊！即係佢哋緊守崗位賣炸雞，緊守咩崗位啊？俾我走撚咗啦！屌你，我都係賣炸雞啊嘛！ 係啦， 屌你，我又唔係做啲咩大陀嘢。但係佢哋令我好感動，就係有個咁嘅人民教育。 唔係我諗係開頭嗰幾日咧，都有都係好多好嘅消息嘅，即係譬如話講緊嗰啲商場啊。係，啲嘢食啊，派俾你食啊，啲汽水機咧可以自動撳嘅，撳嘢落嚟飲啊。啊、即係你唔需要撳錢，唔使俾錢嘅。 啊，同埋有一樣嘢好得意，我見佢哋買嘢咧，啲人會話我有錢，所有嘢掃曬，唔係我買三件，留翻三件俾人哋，即係留翻俾下一個，即係唔會話我要囤積， 即 我要。 你會見到佢哋係有很多好多好嘅特徵嘅，但我覺得係真正要睇咧、其實睇到日本人一個良好嘅素質咧，呢樣嘢其實未喺。即係真係未喺地震之前，其實大家都知㗎啦。即係日本人一個係一個都叫幾優秀嘅民族。不過咧，我真正係要講傷有一個問題咧，就係、是、即係核電廠呢個問題。即係我其實都幾得意，即係我都叫做一個叫做讀過兩前書嘅人啦。譬如話喺世界好多大事上面咧，其實你都可以提出一啲觀點嘅。譬如簡單到，譬如話。即係究竟香港有冇最低工資？即係無論你贊成同唔贊成都好啊，呢個係關乎好多人户口嘅生計嘅問題嚟嘅。你可以俾到一啲意見嘅，但係去到核問題咧，其實好得意，佢只係一班好少數有頂尖知識嘅人咧，去解決到嘅問題嚟嘅。然後咧，你今次就睇到好明顯啦，就係佢哋嘅 contingency plan， 即係佢哋個 second plan 啊，係 冇噶嘛， 係低。 唔係低係冇啊！ 係咯，係冇啦， 即係低你都會有個。 其實你係 即係有個臨時嘅解決方案㗎，佢係冇解決方案。 喂，你其實上網我睇啲人講話，喂，第一快啲去台場度飛個高達去搞掂佢啦！即係咧嗱，我想講個我想講 邊個撲街諗㗎？香港人嚟嘅嗰個肯定係。 肯定係啦，但係即係我想帶出個觀點咧，就係咧，其實呢個世界咧最大鑊就係、是、喂，其實連有知識嘅人。或者又即係咧，原來佢去諗呢件嘢嘅時候咧，其實佢係冇一個解決方案喺度嘅。即係你知道咧，作為一個嚴謹啲，譬如話你平時啊，我當你搞一間細嘅公司啊，你都會有咁樣計。哦，譬如話呢單嘢過咗嘅時候，最多咪走漏咯。 即係失敗補償模式。係 啦，同埋咧，如果喺呢啲咁嘅環境裏邊，失敗補償模式係應該有幾浸嘅。即係有 A plan。 如果再嚴重啲 ，plan B， 跟然後我琴日睇到間謝人講話，嗯，最壞打算啦，東日本放棄， 係咩？你真係咁講？ 哇！我心諗， 如果你哋真係冇失敗保障模式啫。 好彩我唔係呢個日本人，我係日本人咧，我真係即刻上街搶劫。你明唔明啊？ 最壞就係東日本放棄，佢同你講最壞都係死曬啫，我哋。 即係我個睇法咧就係、是，喂，屌有冇搞撚錯啊？即係你。同埋咧，你發現佢係一小撮人咧，佢哋去處理大部分嘅問題，而嗰樣嘢咧係大家唔可以話決定究竟起定唔起嘅喎。係係係。係啊，即係你話，就算你話幾乾淨幾好都好啦。屌，原來你話俾我聽，原來爆咗嘅時候係咁撚大鑊嘅時候，我梗係唔制啦，係咪先？嚇，咁我就咁嘅觀點咯。 我自己睇法啦。嚇、啊。有幾樣嘢我想講嘅，第一，我哋成日鬧中共政府唔好。嗱，我搞護士。不是一個共產黨員，但我很希望我是、啊、第二樣嘢，我哋成日就話日本政府是一個好即係比較先進啲嘅政府。我想帶出一個問題，今次間直人諗住去坐直升機去視察核電廠災情，佢第一時間上撚到機，去撚到一半，佢話核輻射過多走。你做得呢個位置？嗰啲核輻射啊，照撚到你個春袋，嗰粒春粉會甩落嚟，你都一定要去。當年胡錦濤、温家寶在災區，人哋一樣係行落去，同啲救災人員講：呢條路我幾多日要打通，無論用任何方法，唔理用任何代價。呢啲係士氣問題。 同埋你點對得住喺嗰度人嗰啲人啊？你即係你喺度講話嘅，我琴日先睇到話個上馬縣裏邊嗰個市長話咧，政府收到個消息咧。就是叫我們不要撤離這個地方， 是 但是呢他就對我們就沒有支援，即是我覺得喂屌你老美，你去那裡啊，安慰人心，告訴人家喂屌我都來得，你不要只是董太當年樣走進去沙士病房只要穿到機械人這樣才行、 啊、即日本的官啊，我告訴大家衰撚過大陸、嗯、你估他起核電廠的時候不撚知道核電廠那麼危險、啊、你看看大陸啊，文強啊收那麼多回傭、啊、他都要打靶，在今次的大事件裏面，日本哪個官員要打靶？有哪個官員要下台？個個都拗荔枝，留得一核電廠爆煲。日本人根本上已經知道，上網你大家查下呢啲資料，報紙亦都有賣，日本的核電廠是頂不到七級以上的地震，但是點解佢當年都要起呢？亦都當年用有不元素去起，我哋在反應堆裏面有六座，其中三號反應堆向不元素，其實我想佢隱瞞了五號、六號，亦都可能是因為未爆，佢咪唔講你聽咯。你諗下，當中係咁多嘅屎忽數冚喺裏邊，嗰、那個官員肯定係收攬咗好多錢。點解人哋都唔使落台？嗱，呢樣第一樣嘢啊，你睇下大陸政府好開明啊，文強要打靶就打靶噶啦。嗱、嗯，第二樣嘢，點解佢用不元素起？因為日本想躋身一個核子強國裏邊，佢唔能夠發展核武，但係佢借一個名堂，就係話我要發展核電廠。引入不元素，嗱，唔係淨係不可以發電嘅，有亦都可以發電嘅，其他嘅放射元素亦都可以。點解佢用一個最貴、最污染性嘅，就係因為佢想發展核武，導彈佢可以有，飛彈佢可以做到，但係不元素佢攞唔到。咁咧就同當年嘅美國政府串通咗，啊，你不如輸入去我哋做核電，一有咩事我咪喺核電廠裏邊抽一啲嘅不元素出嚟做飛彈咯，做彈頭咯。咁今時今日呢、這個煲爆咗，佢先呢單嘢曝咗光，佢亦都唔撚肯認啦嚇。咁、嗯、美國政府亦都係即係唔出聲啦。總之件事就， 嗯、 但係大家一睇就知點解佢用筆去到生產呢個核電，係好明顯就係佢想躋身喺呢個即係武器強國嘅裏邊。咁今次爆炸點解冇一個嘅即係失敗補償模式？原因就係核電係一樣好得意嘅嘢嚟。我哋中國起嘅核電廠，我介紹一樣嘢俾大家睇。呢樣嘢叫 AP1000， 大家上網查下，一個新嘅核科技嚟嘅。嗱，核電廠嘅核子反應堆係一個我哋自己想像下，好似一嚿電池咁，我哋做一個嘅能源發電。喺美國、俄羅斯嘅核潛艇、核航空母艦裏邊，佢如果遇到有意外，佢個核子反應爐會自己 lock 死，之後就將佢沉落去一啲嘅，即係將佢唔會有核反應，你唔會探測到喺邊度。人哋會話啊，九護士咧咪鳩噏二四六，記唔記得當年喺北極海有一隻呢、這個俄羅斯嘅核子潛艇撞冰山，話就話撞冰山啦。 即係一啲周邊消息報道，就係佢同美國嘅核潛艇相撞，咁所以佢沉咗。咁喺沉嘅時候，佢冇核洩漏，佢嘅反應堆係自動鎖死嘅 ，lock 死。美國嘅核航空母艦或者核嘅潛艇亦都係咁。咁點解佢呢啲科技唔賣俾你呢？第一佢夠啦，即係呢個核電廠夠，佢以前未發現到呢啲科技，但係人哋有都唔會賣俾你，點解呢？就係、是、如果你有呢啲科技咧，可以發展核潛艇，可以發展呢個核航空母艦，因為佢唔俾你知道佢沉喺邊啊嘛。即係如果有核放射嘅時候，你可以 detect 到隻潛艇喺邊，或者你可以 detect 到隻航空母艦喺邊，你敵軍可以去挖佢出嚟，攞咗即係佢哋嘅先進科技嘅即係資料。佢呢啲嘢一定唔會賣俾你。人哋嘅核科技可以先進到咁，佢梗係賣啲流嘢俾你啦。你爆咪你嘅事啦，佢睬你都閪崩。佢同埋嗰個設計係即係喺嗰個工程師今次將 electric 嘅工程師出嚟嘅時候，亦都講係根本好有缺陷嘅呢、這個設計，佢先賣俾你，佢自己唔要啊。呢個科技佢賣俾你，你咪用咯。日本政府亦都知呢啲嘢，唯一一樣嘢，佢點解即係要有呢個咁嚴峻嘅代價，就係、是。他希望自己在核子強國裏面有一個地位，他就要犧牲自己的市民，犧牲自己的人民。阿間直人講一句説話，我哋放棄咩日本東部。咁你諗下啦，屌你老味，日本有咁多核電廠，仲喺即係六七十年代建造，你真係大撚鑊，即係大鑊主耶穌咁樣老味。佢又唔同呢、這個，因為佢今次用呢個好似係叫輕水式反應堆啊。咁、咧，俄羅斯當年爆咧切爾諾梅爾核電廠爆嗰個咧叫做燒嗰啲石墨式反應堆，兩個反應堆係唔同噶嚇。俄羅斯嘅專家成日都認為用石墨式反應堆係最安全噶啦，因為當佢爆炸嘅時候嗱，爆炸就乜都冇得講啦，你乜反應堆爆嗰啲輻射都向外洩漏啦。但係石墨的反應堆咧，俄羅斯嘅專家咧就有一個概念就係、是、佢一爆。核心一溶的時候咧，佢就會向地心沉，向地心沉落去啊！所以當年咧，俄羅斯咪要揾啲人咧，嗰啲 Kinza 咧叫做 Kinza 去掘一啲地道咧，用啲石屎封住佢，唔俾佢向下沉啊！俄羅斯嘅專家咧就諗，佢一爆咗之後，個熱力會不斷增加，增加之後就向地心沉，沉到一個階段就係個地心可以消化咗佢，即係啲壓熔岩啊，可以深到一個階段就係佢沉到某一個階段就唔會再有核洩漏咯。即係俄羅斯嘅專家係咁認為啊，但係就肯定係唔得啦！屌你老味，嚴重污染環境啊！咁即係佢個理解又唔同嘅，同外國嘅專家。外國嘅專家就係佢爆完之後，我哋就即係想辦法冷卻佢，或者係即係浸咗佢啊，或者係點。但係而家就你日本嘅專家都希望用石棺嚟到封住佢，證明就係、是、即係今次嘅核爆。核電廠爆炸不是日本講得咁細單啦，同埋佢隱瞞好多資料啦。我哋成日話大陸喺今即係汶川地震裏面隱瞞好多豆腐渣工程，今次佢隱瞞核輻射更加令到人哋哀傷。你諗下日本政府到而家都係話個核輻射洩漏係第五級，有好多嘅俄羅斯專家諗住去救災，佢直頭唔撚簽證俾你啊？點解啊？因為你入到嚟就唔係話我係第五級㗎啦嘛，肯定係第七級啦。佢個爆炸同切爾諾梅爾核電廠當年係伊姆伊恩的，佢唔會少於佢嘅爆炸嘅威力啊，係唔少於呢、這個即係當年切爾諾梅爾核電廠。你哋又會屌㗎啦，九護士你講啊嗱。如果佢個降殼嗱，佢有幾層嘅，第一就係、是有層降嗰、那個耗合金封住個殼啦，之後就有五至十二米嘅不鏽鋼封住個殼啦，封住個核心，之後再有石屎殼封住個核心。如果佢淨係爆咗個石屎殼，咁你又點會偵測到高正常六千倍嘅核輻射呢？證明佢裏面已經爆撚到個心啦。咁爆撚到個心，我用好匿文嘅即係推理去推理啦。咁你爆撚到個心，你唔好話俾我聽，仲係第四級或者第五級啊？同當年切爾諾梅爾核電廠咪一樣爆撚到個心。是不是即是你不要告诉我听阿姆没事的。 哇但是八六年啦，八六年我都六岁啦。不过你都是得十零岁而已的时候都是。 八九年。 八九年吗？八六年八六年八六年。那时候茨尔诺贝尔那个那次爆炸是不是很大的呢？ 很大的，因为为什么呢？它是今次日本爆有一样东西好，它跟中国有交情，它可能打经济牌。我很相信一样东西，就是有一啲嘅直線電話已經打咗俾胡總或者打咗俾温總，我哋今次嘅核爆好嚴重， 第一時間你見中國撤僑，係咪先？ 嗯、 如果核爆好似佢講得咁嚴重，佢費撚事叫你走啦，包機要錢噶嘛，架包機燒電油噶嘛，屌你，唔係燒人力噶嘛，唔係叫啲中國閪坐上去，你踩啦，屌你踩單車咁踩架飛機會起飛噶嘛，架飛機燒電油噶嘛，屌你個閪，即係中國政府要磅水啦。咁點解中國政府都要咁做？就係因為一定係好大鑊， 要俾錢嘅，要每人要俾五千蚊出嚟嘅。 佢一定係打一個電話，阿間直人一定係打啲直線電話俾大陸。今次核電爆咗好大鑊，麻煩你哋撤橋。第一，第二樣嘢，希望你哋唔好將單嘢養出去。嗱，我諗大陸喺我哋嘅周邊地方有好多呢啲偵測核輻射或者核洩漏嘅 儀器啦， 儀器。佢希望你揞住個消息，原因就係日本希望再發展嘅時候。輻射不會第一時間你聞到氣味或者是即時死亡的嘛，你都是可能拖幾十年的，那麻煩你給個空間我們，你不要養出來，我們第日經濟上面再有什麼合作，一即是大家有利啊，是不是？輻射又未必吹到你那裡，你寧願經濟發展好過現在你篤爆我的時候大家沒得發展， 是 不是？或者我第日在那個災區重建的時候，我大量用你中國材料或者用你中國人才，大家有個交易的時候我不出聲，但是當年切爾諾貝爾核電廠爆炸，你在歐洲的時候，人家不會賣你帳的嘛，你惹到哪些國家？俄羅斯當年爆炸第一個賴嘢的好像是挪威， 因為他在烏克蘭、 啊、瑞典 那 時未脫離什麼的烏克蘭未脫離這個即是獨立的那你想想那些北歐國家有錢又都不用賣你帳，我第一時間養夠你出來你不能掩的、 嗯、 是不是？你所有北歐國家都是有錢國家嚟嗰陣時，唔好似而家俄羅斯咁。你而家中國冇錢，佢可以用錢揞住你把口，即係佢仲同你講：喂，屌你弟！嗱，我而家爛曬架啲嘢喺屋企嗰度，你最多我第時俾你喺判頭嚟屋企裝修啊，諸如此類，我俾翻個好價錢你，你都唔會出聲啦，係咪先？佢最近嘅係中國，第二個台灣，台灣有咩力出聲？啱唔啱先？台灣亦都冇力出聲啦，佢亦都可能打啲直線電話俾佢啦，大佬。佢受好多嘅政治牽引，令到佢今次個煲可以揞得住。我覺得日本今次係幸運嘅，美國佬更加唔會出聲啦。佢喺你度咁多美軍基地，啱唔啱啊？即係佢亦都唔會出聲，所以今次日本佬，我覺得爆個煲，肯定係佢政府吹水，唔單止咁少喎。你諗下，各個國家都係撤橋嘅時候，佢一定係好多電話打俾嗰啲法國啊、中國啊、美國啊，或者係即係一啲歐洲國家。如果唔係，人哋唔會撤橋。 嗯， 即系呢个系好明显嘅一样嘢，所以你话日本政府系咪一个好嘅政府？我觉得唔系，攞人民嘅生命去作一个赌注，你唔督爆佢，佢东北地方照俾你去旅行添啊！屌你老味，你去嘅仆直啊！你试下带嗰啲屌你探测放射性元素嗰啲嘢去，我谂话 B B 声响响响都唔捻停都似。 不过我见到你睇到咧，今次佢都好得意，你佢咪话你会不停见到咧嗰啲人咧话咩介入下一个产啊？這個都咩一家三口，然後分到一塊麵包，然後兩支水咁樣。 係，同埋日日每人只係食一個飯團一碗湯。 跟住然後你又見到話，哇嗰啲咩福島五十人嗰啲，即係首先要向佢致敬先啦。 啊，我同阿筍哥，我嘅睇法係咁。頭先我哋講開福島五十人，如果你係嗰福島五十人，你會唔會留低？我同阿筍哥嘅睇法，我自己啊，阿九護士嘅睇法係，我會留低。原因就係。你留低冇一個名字，你走就一定出名啦。 係啦， 你諗都唔使諗啊！屌， 係啦，即刻除咗你嗰件防輻射衣。 屌你老味，你走就一定出名。阿九護士走啊！屌你老味，你留低一定冇名噶，我話俾你聽、嗯。你只係喺嗰個社會上邊，大家嘅圈子裏邊知道你一個偉人。但係好老實講，人生有幾多次機會做呢啲咁偉大嘅事？冇啊，即係得一次嘅啫。咁你咪選擇去做咯。 係。 同埋這個是一個國難，如果身為一個國民，這個責任自己做了，我覺得是炫耀了我的下一代，炫耀了我幾代人的、 嗯、 即是無論我是不是在日本或者在中國內地，就算現在香港核電廠爆炸，他說需要一些醫護人員進去救命，我亦都第一個會報名，因為你炫耀了你的姓氏、啊、直頭是、啊、即是你炫耀了你那個的家族，你、嗯是不是都可能屌你老味留不得耐㗎啦，啱啱先？咁你不如入去救一救，嗯、即係救災嗰個英雄性就仲大啦。 我咁睇咧，即係咧，我頭先即係唔探討呢、這個，一間先探討福島五十人啦。不過我就咁睇呢個譬如話你見到今次好古怪， 嗰啲人咧，嗰福島五十人咧，話嗱斷電好容易明白啊，斷糧斷水喎、哦，即係其實你知啦，一個人幾日唔食嘢就會瓜到塵嘅啦嘛，係咪先？ 唔係，我哋可以兩個禮拜唔食嘢，但係唔能夠三日裏邊唔飲水。 同埋你係會咩噶嘛？ 72小時唔飲水，我哋係收皮嘅。 係咯，即係同埋你講你講緊，即係係咪其實而家啲新聞係咪誇大咗咧？唔係嗰啲人係開唔到工，有講緊有百幾人喺入邊喎。係。係咯，斷水斷糧喎。 係。 咁同埋咧，嗰、那個地方你話嗰度冇嘢食啫，你附近裏邊仲有啲士多啊食啊， 同埋一樣叫空投噶嘛。 係咯，我就完全唔明，即係一個地方咧，你同埋 即係你講嗰福島五十人斷水斷糧啊嘛。 你就算啊，俾薩拉米浸過啊，啲公仔麵係食得噶嘛，係咪先？ 你聽我講啊，筍哥，點解自衛隊唔空投？自衛隊個個啊，嗱，日本自衛隊唔係強迫噶嚇，日本自衛隊係打工噶，份工嚟噶嚇。 即係係僱傭兵嚟嘅。 唔係，即係總之你可以申請入去做嘅自衛隊係、 嗯。 日本個社會好得意嘅，唔使強制當軍嘅，你可以申請入去做軍人嘅。咁、嗯、你做完軍人又可以申請翻出嚟唔做軍人嘅、 嗯， 即係嗰份係工嚟嘅、 嗯。 自衛隊點解唔聽總理講？你打工嘅啫嘛。 嗯， 佢哋探測到輻射量係高過你公佈嗰、那個，你估佢會唔會聽你講啊？ 嗯、 即係等於而家我叫啲警察，嗱、啊、香港即係等於一哥同你講，而家難民營裏邊所有人都係冇武器嘅，揸支木棍嘅啫。我哋而家揸支木棍入去打佢老母臭閪，攞啲胡椒噴霧。你一入到難民營，見個個重機、手榴彈、 嗯、 高射炮，你會唔會先入去啊？我第一個走啦，你擺明動鳩我啦，啱唔啱先？等於。直升機點解投水彈唔投？直升機就係因為探測到下面嗰啲輻射量， 但 係而家係 不停咁樣投水彈嘅。 而家係啊，而家係啊，原因就係肯定係叫啲死士去做啦。 同埋你投水彈，你都可以投食物嘅啫，即 係 嗰啲。 證明一樣嘢就係佢正搞到輻射量係高到一個水平，佢唔敢去投食物，同埋唔敢投食水，因為個原因就係我自己有危險，我亦都救唔到你，因為我都係打工嘅，冇辦法。嗯，即係呢樣係引證到日本政府係講緊大話嘅。第二樣嘢我想講翻出嚟嘅，你發覺今次喺日本嗰個災區裏邊好多人民就係話得一個飯團，一日飲一碗湯。中國汶川地震都冇咁攞啦，第一時間做咩啊？起屋、起臨時帳幕。 係咯。有飯食噶嘛？ 直升機空投。 係咯。 第三樣嘢，解放軍全力支援，無論用任何方法，你見直升機空投散兵，救援部隊是直頭跳降落傘落去，啲鏟泥車是掉落去，點解日本做唔到？原因國庫冇錢。日本嘅國力係我哋想象之中大咗。日本人等於碌信用卡一樣，佢有十張信用卡，卡咁卡，梗係過得舒服㗎，係咪先？你買你個個月還面批啫嘛。我去買西裝筆挺又得，我去住靚屋又得，因為全部都係碌翻嚟嘅。所有嘅數字都係。字面嘅，到而家真金白銀要找數啦，找演嘅時候冇，點解你冇啊？原因就係洗撚曬咯。 同埋佢都見到好少啊，佢話中國咧而家派出15個，即係派出一個救災隊咁樣咧 ，total 得15人嘅啫嘛，其實。即係你諗下喺咁大範圍嘅，喂，講緊係萬幾人嘅一個災難裏面，你只係得即係你只係派15個人過嚟幫拖，係咪真係太冇義氣啦啩？ 唔係太冇義氣啊！你見日本政府到而家間接人都唔會同任何國家講一樣嘢，就係麻煩你 幫下手， 幫下手，我哋好需要金錢物資嘅支援，講都唔講。日本人太要面啦，佢淨係第一時間揾咩聯合國又聯合個 arrangement， 佢唔會打電話俾，即係唔會求其他國家幫手。嗱，呢樣嘢日本人太要面搞成咁啊！你如果出聲，我諗中國唔會俾咁少人你，大家咁多利益關係，咁多屎忽數，你揾聯合國，聯合國梗係俾咁撚少人你啦，佢坐你都閪崩啦，聯合國。 唔係就係同埋你講緊輻射量咁高，即係啲人去到係死事嚟噶嘛，其實。 啱，同埋佢日本人真係太要面，同埋你要面得就係你原來個國庫係掏空咗嘅。你話啲物資啊，之如此類有幾多幾多嗰啲？喂，大佬，唔見你抌去災場嘅。 即係同埋講緊你而家，即係你雖然話講到日本嗰啲人啊點好點好啊，即係你講緊日本裏邊，好啦，你政府冇錢，你大集團可以做嘢噶嘛？屌你咪嗰啲咩私人飛機啊，屌你咪即刻開幾架直升機掉啲嘢食入去，其實都得噶嘛。 冇啊，冇人做呢啲嘢啊。 即係你見到其實嗰、那個。 同埋你見日本一樣嘢好差。我哋不斷去高估咗日本嘅兵力， 自衛隊今次出咗幾多人啊？好似唔知二萬幾人。 嗯哼。 中國汶川地震，解放軍出咗幾多人啊？ 唔多。 幾百萬人啊！ 哦，係咩？ 係啊。汶川地震係斷百萬解放軍去災區、去災後、去到救援、挖掘、整山，係斷百萬人計。 我汶川嗰度係應該調曬成個新疆嘅部隊落去㗎啦。 個問題就係你軍力太少嘛，屌你老乜幾萬人，佢好似而家得二萬幾人去救災，屌你老乜有撚用咩？人哋動員嘅係過百萬人數去，你得個幾萬人？ 不過你又咁講呢個。即係你日本其實喺個成件事上邊咧，你講緊 好懶散啊， 死咗少人啫，又講真。 係，但係佢好懶散啊。佢死得少人，但係佢災區唔細啊嘛，大佬。 你好似汶川咁樣，汶川死咗幾十萬人。 係啊，但係你嗱，你係救災，而家啲人都大家有一樣嘢打定輸數啦。中國救援部隊或者國際救援部隊，喺美國嘅救援部隊，佢都講咗一句説話就係、是。因為海嘯，啲人喺瓦礫裏邊就一定浸死嘅，諗都唔使諗，係冇生還。 會係焗死咗啊嘛。 係啊，但係個問題就係、是、你連呢啲重建嘅時候啊，或者挖掘嘅時候，你需要好大量嘅機器，冇、 嗯， 即係佢由得佢喎，而家係真係由得佢喎。 不過好笑，好得意啊！我嗰日咧喺條街嗰度收到個電話，唔係收到個SMS， 係話日本嗰個地震。然後呢，其實呢，我同一個時間呢，我同一個朋友一起，我朋友的姐夫呢，就是某金融大機構的一些投資人員咁樣啦。咁然後呢，講緊佢哋啱啱喺香港嗰邊呢，收到一個地震，即刻呢就收到個 SMS， 跟然後就即刻沽盤啦。咁不停咁沽完之後呢，跟然後咁你咪即刻，咁佢咪即刻狂冧嘅，咁佢咪賺錢咯，賺完錢再買翻。 係， 哇！嗰啲撲街咁慘，即係全部係日本人嚟嘅。係，係啊。 全部日本人嚟㗎。 即係我心諗，你班撲街真係抵撚死嘅，真係。 真 係 賤格。 係啊，真係賤格。 發光眼財啊！ 屌。即係你係發生咩事咧？你喺，但係佢哋真係好快咯，因為喺當地嘅人咧係即刻 send 一個 SMS 話俾你聽，喂，屌你哋全世界好快啲沽錢啦，因為香港。呢、這個喺日本地震啊咁樣，哇頂嗰個肺！ 不過下一水話好似富士山爆啊嘛， 如果係都幾大鑊啊都，講緊 1737年爆嗰鑊， 係咯， 即係300年前爆過 明朝咯， 到而家未爆， 即係講緊係。 大家要明白一樣嘢啊，富士山係一個活火山嚟嘅、即係佢唔係一個死火山嚟㗎，富士山係一個不折不扣嘅活火山嚟㗎，佢係唔爆咋，唔係代表佢唔會爆啊，佢同死火山係兩回事嚟㗎。佢即係今次日本有一樣嘢，即係慶幸嘅就係佢嘅地震未引起火山爆發。 都唔 係 咁講啊，不過你係咁講啊，即係你火山爆發相對於 tsunami 嚟講，其實好小事。 哇！唔撚係喎。 你講緊你一個火山，你如果你係我當你切咗30公里嘅話咧， 點掂啊？火山最大嘅影響力唔係啲熔岩，係啲 火山灰啊嘛。 佢籠罩成個日本之後，你好多嘢係唔撚用得㗎啦。 哦，係㗎。 火山灰裏面係有大量嘅 酸土， 嗰啲嘅導電嘅物質啊，你好多電子產品完全係報廢啦。入咗飛機引擎架飛機係報廢啊！你諗都唔撚曬諗啊！即係你個經濟損失係大到不得了啊！即係佢最傷害性。你熔岩流落嚟，我最多是走嘅啫，屌！但係你唔知佢流到邊幾千度嘅熔岩，屌你老尾流落嚟嗰笪地方唔撚使知，佢啲全部變得石嚟嘅，屌你老尾唔使知種嘢唔使知起嘢乜撚都唔使知嘅真係，即係嗰個傷害性係好大嘅真係，呢樣嘢係即係日本今次走運啦，如果佢爆撚埋仲開心啦，同埋你見今次救災嘅時候證明日本一樣嘢係。佢失落咗十年，原來嗰十年唔係我哋想象中咁低創傷性嘅添啊！原來個傷口係好大個喺日本裏邊，即係日本原來係一笪我哋表面見佢風平浪靜、好天下太平，亦都好璀璨嘅地方，原來內裏係千瘡百孔嘅。 不過我有個朋友喺日本啱啱翻嚟，佢自己都話，即係咧日本即係呢個地方雖然話高消費。但係同時佢哋個即係其實真係消費嘅人通常都係大陸人。佢話其實佢哋本土人咧消費唔起。佢話佢哋我 friend 喺銀座嗰度打工做會計嘅， 跟住佢同我講，佢話夜晚咧去落夜總會咧，其實啲大老闆俾錢，其實都係大陸人嚟。係啊，即係事實上佢哋本土人都唔可以做咁高消費。你講緊一個普通嘅揸貨車工人啊，貨櫃車工人都兩三萬蚊人工一個月，你諗下個勞頓咁大，點搞啊？ 係 啊。 咁啊， 不過我個朋友都講話喺日本咧玩咗嗰啲泡泡浴嗰啲咧，即係有條女有張水床喺個身上。 但係都係內地女仔做多 嘅。我 friend 就揾到係日本妹嚟嘅。係。係啊，咁樣然後因為我 friend 佢係日文佢係三級嘅，即係最高級啦已經係。咁所以佢聽即係佢可以分辨到，如果佢係大陸女仔嘅話咧，講日文一聽就聽得到啦。你始終你係內地人，如果你係考到三級日文，你唔會去嗰間做雞咯。咁然後佢話真係好服侍嘅，真係好服侍，好玩嘅。 但 係 貴唔貴咧？ 兩千蚊港紙咯。 兩千蚊港紙啊？ 係，但澳門差唔多咯。 一 Q 嘅 啫喎。 咁你可以有幾多 Q 先得㗎？ 啊，咁啊 係 嘅。 唉，即係講埋福島五十人啦，即係首先致敬先啦，即係。係 為福島五十人。 即係為即係。 五十個英雄致敬。 即係無論佢係出於咩私心、咩諗法都好。 啊！佢就係呢張單程車票嚟嘅。 而喺個客觀環境裏邊，佢哋要獻出佢嘅生命嘅，即係呢樣係冇得講。即係亦都係我覺得 好偉大啊！ 係啊，每次睇呢個新聞嘅時候，我都有啲感動。即係但係，即係我都屌鳩呢個香港《蘋果日報》成日播啲太悲情嘅音樂嚟做襯底啦。 啊！ 即係同埋咧，將嗰件事重複咁樣講幾廿次咁樣，即係咧又講下嗰啲人同佢啲細路咁樣啲 SMS 講啲咩。即係我覺得真正我哋即係真正係需要係點樣去支援呢幅到五十人咧？即係好啦，反正佢都係行到佢人生最尾嗰步，而係為緊呢、這個即係起碼喺呢個亞洲地區裏邊嘅一個和平付出一啲努力啦。即係我覺得，喂，屌你唔好搞到英雄冇飯食先得㗎！最尾唔係被輻射射死，係 冇飯食餓死咯。 係餓撚死咗，哇！即係我真係會覺得要呢、這個要屌鳩人真係要。 阿筍哥，福島五十人偉大，當年屯門醫院啊！嘅護士亦都好偉大，明知呢張單程車票， 我阿哥都係，我阿哥都係擺喺病房㗎。係 啊，等於我當年啫嘛，我醫院裏邊有沙士病房，我哋都係照翻工，冇人攞假，即係亦都冇人瘋狂要唔撈，我哋都係翻去做。 台灣就唔同啦， 台灣就桃園啦啲人，屌你，即係你話偉大，香港當年嘅護士好偉大，即係喺沙士裏邊冇人話瘋狂攞假，冇人話攞 sick leave， 冇人話攞 low pay leave。個個為咗做嗰件事翻工，我哋一翻到去係人都知係單程車票啊！我當年都知道單程車票嚟噶，即係我當年去調去沙士病房，但我好慶幸啦，當年喺沙士病房嘅時候就即係攞到一隻好強力嘅特別嘅抗生素啊，救翻我貓貓啦！當年咁啊，呢隻抗生素而家都停用咗噶啦，已經即係唔會再用噶啦。咁啊～就是因為即係嗰次嘅事件，令到貓貓即係得以救翻生啦。咁啊，所以你話福島五十人偉大，當年全香港醫院嘅護士亦都好偉大，個個都知呢張係單程車票，但係冇人去到即係用一啲好乸渣嘅方法走出嚟，個個按住刁條翻工，要翻工嗰日就係翻工。即係冇話啊，我要逃遠啊或者咩。咁啊，我覺得係 都係值得。都 是值得敬佩我哋向呢個福島五十人致敬。 係啦， 比例。 我又覺得即係希望國際社會即係對呢件，即係對呢 一， 佢係總共180幾，180人。 180人啊。 係啦，即係其實要對佢哋嘅工作要有更多嘅支援咯。 啱。 即係既然佢可以放棄佢嘅生命嘅時候咧，即係我希望有架飛機可以咧。 即係 飛高少少得唔得啊，大佬？好， 咁啦，拜拜。